第九十集。老话常说什么养儿防老，很多父母就算付出再多的代价，也要再生一个儿子出来。然而有些时候，这些费尽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儿子，简直比孙子还孙子。他们享受了父母最多的爱，享受了父母最多的关心，最后做的那些事儿，让人都没眼看。这次的事件，我们就碰上了这样一个儿子。说什么儿子，他简直比孙子还要孙子。像这样的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跟吴贤禅最近疲惫不堪，快到七月半了，地府想要来人间度假的鬼魂请求批准的条子过多，导致牛头马面跟何元军兄弟俩忙得头晕眼花，有那么几张条子没批复好就送到了吴贤禅面前。虽然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的，但是多年的交情摆在这儿，也不好治他们个玩忽职守的罪名，只好我们连夜加班，饭也不吃爱也不做，批复假条紧赶慢赶，在鬼节前一天全部都盖完了章，游回了地府，让他们发下去了，给每个鬼魂方便管理。我们两个倒在床上，话也来不及说，互相拥抱着睡了过去，睡得昏天黑地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， 是我的肚子叫醒了我。 乌贤禅仍然睡得四脚朝天，毕竟他才是回复假条分散神力去做印章的主力，我只不过是帮着分类一下罢了。判官分自己的神力在印章之上，到鬼节的时候返还人间的鬼魂身上就扣着这带着判官神力的印章，保护鬼魂不被人间的阳气冲撞，也束缚着他们的作恶之心。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，判官都是最累的，乌贤禅甚至难以保持人形，只能以猫形态存在一天。但是第二日鬼魂们返回阴间之后，无数的神力沾染着人间烟火，又会纷纷回到乌贤禅的身体之中，让他的修为也更上一层楼。乌贤禅说这次鬼节结束，他的功德就能回来一些，再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不用再过得这么贫穷了。他在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们全身上下只剩下了十块钱，别的钱不是丢了就是到手里就不得不花出去了，都是功德没了惹的祸。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去猫咖蹭饭，然后给吴前禅带回来，反正他现在也只是一只大猫猫罢了，可以吃猫饭没问题。在我起来的时候他还在睡着，我亲了亲他，也没叫醒他，就出发去了猫咖准备吃饭。现在是农历七月十五，即使是在北方，中午的太阳也有些毒辣。我慢吞吞地走向公交车站，准备搭乘公交车去猫咖。等车的时候，我旁边来了个奇怪的老人，他步履蹒跚，走路都摇摇晃晃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，衣服破旧却整洁，有些地方打着补丁，还有些地方已经洗得泛白。他手中拿着一个称不上厚的信封，里面就算都是一百的，看起来也不过才两千块左右的样子，但是他紧紧地捏着，警惕地看着四周，生怕有人突然出来抢一样，就像是驮着大米行走在人世间的老鼠。到了站牌下面，他并不停下，而是左右看着人们，最终发现我在看他，浑浊的眼球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最终走向了我，站在我面前，仰着头打量了我许久。 你能看见我？你能看见我？ 当然。我低下头去看他，又看着他身后一路蜿蜒过来又渐渐消散的血迹。您有什么事儿？他的语气缓慢而坚定。 帮我把这个送到三院妇产科，找一个叫做朱丽丽的产妇，她今天生孩子， 就说妈知道错了，妈对不起他。 他对着我鞠了一个躬，我连忙去扶，他却消失在空中不见了，地上只留着一个小信封。我捡起那破旧的信封，改变了路程。三院距离我家路途遥远啊，坐车得整整40分钟。在医院下车之后，我直奔妇产科而去了，找护士站的护士说明了情况。护士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。 没有叫朱丽丽的产妇来啊，你…… 话尚未说完，我身后匆匆走过几人，招呼着她，让她快些，有人难产。我听了一耳朵，那人就是什么朱丽丽。啊，赶上了，我松了口气，跟别的家属一起在门口等着。我旁边站着一个因为激动而有些腿软的男人，看起来十分的憨厚老实，一双粗糙的手显示这是一个干活的人，同样在等待着人出来。我主动与他搭话，得知他就是朱丽丽的丈夫，是个木匠，家里世代都是做木匠活的。我只好做出一副惊喜的样子，估摸着这朱丽丽应当是比我年纪大一些，就说我是朱丽丽的远房表弟。他惊喜连连，又有些局促地跟我说，等老婆出来了再请我吃饭之类的。倒也不必，我还有事儿，不过是替我大姨过来传个话，再把这个交给表姐。 哎，好好好。 这人连连点头，也不伸手去接那信封。 等他出来你跟他说，他指定高兴。前几天他说他要生了，给他哥打电话想让妈来，他哥都没让，他还难受了好几天呢。 我那表哥就那样，姐夫您别放在心上。他搓了搓手，脸上露出了一个憨厚的笑容。 我们也习惯了，老弟的事儿不着急的话，一会儿看看孩子呗，给起个名字。我俩都没什么文化，都是粗人，想不出来啥好名字。我看你文质彬彬的，一看就有文化。 哎，好说好说。我琢磨着，这家人好福气啊，能让我给孩子起名，这还真是福分来了挡也挡不住。就在说着话的功夫，里面的护士出来了。 顺产不成了，得剖腹，你签个字吧。 男人接过，二话没说就给签了，有点害怕地问护士：“ 我老婆咋样了？没事吧？啊？”“ 啊，没什么大事，你就在这等着。” 护士急匆匆地走了，也没说什么别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手术室里终于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，我们对视了一眼，都松了一口气。护士抱着孩子出来，男人看了一眼就去看自己老婆去了。朱丽丽的麻醉劲还没过，有些恍惚，但是看到男人冲过来还是笑了笑。人家一家和和美美，我在一边分外想念吴贤禅。麻药还要几个小时才能过劲，我想了想就说晚上再来看他们，就先走了。 我实在是太饿了， 而且吴贤禅自己在家一觉醒过来看不见我，看不见吃的，这该多难受。从医院出来之后，我快马加鞭去了猫咖蹭饭要饭，然后回家给吴贤禅喂饭，折腾了一溜13招，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医院。刚出生的小宝宝很懂事儿，已经睡着了，我蹑手蹑脚地进去，夫妻俩正在说着悄悄话，见我进来都停了话头。朱丽丽疑惑地看着我，好像在想我到底是谁。哎呀，那不重要。支开了老实憨厚的男人，我坐在他病床前，把那个看似轻薄实则厚重的信封递到他手里。我确实不是你表弟，不过是跟你母亲有缘分，来替他送这个东西。他有些迟疑地接过去，打开看了看里面07岁8的零钱，眼中渐渐蓄满了眼泪。他好像透过这些细碎的零钱看见了母亲的生活，又好像透过这些并不算多的钱看见了母亲的爱。你母亲让我跟你说几句话，她说她知道错了，是她对不起你。 我握着他的手，试图给他一些支撑。我说完这话，婴儿像是有感应一般，抢在朱丽丽面前先哭出了声。她手忙脚乱地擦着眼泪，喊着老公，让他把孩子抱过来哄。我让到一边，看着这要哭又怕孩子哭得更厉害的女人，忍住了自己的眼泪。这是我第一次希望母亲可以自私一些。